本难当，带好了钢刀啊，就在肋下扛。处理了店房，见那四处都点上了灯亮。 一定 摆着刀啊，摆着刀下你命丧。和尚说弥陀佛我谨遵法旨，脱下来外面的僧装，露出来一件红绸子小袄。潘巧云施舍给我穿呐、啊，给我穿在了身上。师兄说你一命脱下，还不许你拿糖，脱去了这僧帽的僧鞋，我在了。石秀回到了殿中等到天明。

贪财俭荣，怕别无端乘凉地，宣房出事不踏声，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，惹出来宝玉探清闻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接下来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